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星期三，学 AI 希望可以升班，我是小张张。 昨日九月五，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中国人呢就会加多一岁嘅，即是九十六。今日九月六。继续做好节目，我是小睿睿，盛阳盛阳， 好嘢好嘢好嘢！ 星期三，孟强来了，今日是填充题，孟强孟中中，中咗落去乜乜乜窿，自己填自由题， 四个字啊， 翻嚟玩俾你听， 好， 好，系啊，姜你啊。 真的不能够怠慢啊！ 慢少少都不得啊！哇，今天犀利，好多糖霜。 我有想过嘢啊，好嘢！ 各位朋友嚟啦嚟啦嚟啦吓！三个小时嘅节目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各位同学嚟嚟嚟嚟。今日短暂时间阳光有骤雨，好似话两个风嚟紧话，下个礼拜冇错，咁啊希望佢唔好嚟啦，得个弯走算啦。直至两日就一点钟啊，陪住大家有风骚快活人，咁呢个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叫做 Japanese Boy。 强盲中中中咗落去乜乜乜窿， 盲强盲中中中咗入 You are not alone。 我自己心目中咧就系盲强盲中盲中中中咗落去树窿树窿， 都系一样啦， 系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同 佢 头先，同佢头先咧，我一入嚟佢苦恼嘅样，到跟住头先，啊姑奶奶，我知佢真系估到啦， 系啦，冇错啦，星期二嘅 You Are Not Alone， 但我哋今日一样会有台上嘅，今日 唔系窿啦， 系啦。 今日犀利啊，好多嘉宾啊， 系啊 ，AI BB 吧 ，AI BB 吧， 今日啊 Leo 又带咗个老师上嚟啊， 系啊，冇错， 你话呢位老师咧，听完我哋嗰个 AI BB 班咧，佢话 inspire 到佢啊 ，inspire 到佢咩 啊？ 就 AI 个方面嘅嘢 啊，因为我哋希望可以嘅就系由唔同嘅角度啦，唔同嘅人咧，就会讲紧嘅就 系 AI 嘅普遍嘅应用啊， 系， 我哋曾经咧又揾过我哋有同学啦，校长啦。而家点都轮到嘅就系教师， 冇错 啦。 咁我哋会唔会揾其他学校嘅相关朋友呢？ 例如校工， 或者 canteen 一齐嚟讲下呢个 AI， 亦都真几好。校工如何应用 AI 帮手收 市？唔系喎，系真系啊！喺门口嗰度咧，嗰啲门禁咧，翻学嗰啲，其实真系有啲。AI 有啲学校你知唔知道？如果啲同学仔咧，其实好多校都系翻来要打卡噶。 系啊， 系啊， 张 睇个 几 多点啊嘛。 有自己嘅白日通。 咁或者第时唔使啦，可能行埋一个样梳一梳影，咁啊搞掂啦。真系唔知道。 正啊！啲科技真系帮到我手。 好，接我哋嘅节目。喂，嗱，我想问下大家咧，嗱，如果要罚一个人咧，系咪要睇嗰个人个满质有冇希，即系有冇谂住要做嗰样错事咧？咁我仲记得旧年， 有冇谂住做？有啲人有，有啲人冇。 我讲我讲旧年先啊，旧年叫咩个瘦仔咧？新闻里边咧，挨一挨个大公仔，大公仔崩烂咗，咁啊要赔五位数字啦。咁样，佢本质系冇谂过嘅，即系嗱，我想讲嘅就系佢本来系想整烂佢啊，定系唔觉意整烂佢咧？咁嘅样，咁呢个 咧， 嗰次系唔觉意啊，佢挨 唔系喎，我都觉得系有问题嘅。我知佢唔觉意， 系， 但系假设嗰个公仔你都唔应该挨落去啊。 好多人就咁 瘦仔好 中意挨，咁小朋友我又觉得瘦仔可以咁 左挨右挨。好啦，咁呢个唔系小朋友咯， 但系你应该要整实佢啊嘛。个公仔如果系咁贵，又或者你应该有啲警告字牌啊嘛， 或者围一围， 围住佢。 你知有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佢无端端佢都会摆一个就系即系小心地滑。其实点解会咁样咧？提醒你之外嘅话，如果万一有啲乜嘢事。撇除 责任，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啊，意大利有个叫做海神喷泉啊，吓四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啊，喷泉就同大公仔唔同啦。大公仔咧就总动喺度啦，但系喷泉你知道好稳阵噶嘛。好啦，咁有个德国嘅游客，咁都系一个年轻人嚟嘅，22岁嘅啫。点解要强调个年纪呢？我觉得我嘅年纪咧，应该唔会做佢做嘅嘢啦。 好难讲。 佢就爬上去， 估到你呢个年纪有好多嘢你都唔应该做，但你都做咗， 仲系做紧。 例如，是举例定说明之下， 无谓啦，呢啲无谓讲啦。 方便， 我有 太多年嘅黑历史啦。 所以我个有粒， 我自己嚟交换啦。 好啊，好啊， 睇下边个打上力大啲，边 个够黑。 讲下呢个先，咁呢个游客来自德国嘅，咁样咧就攀爬咗上去。你知喷泉系点样啦？即系有个水池上面有个公仔咁样， 嗰啲嘢都唔稳阵嘅。 梗系啦， 你唔可以咁讲。你唔可以咁讲。咁如果你嗰个摆到俾游客影嘅，你系咪 make sure 佢唔会有任何嘅？损毁嘅可能性，或者唔会冧落嚟啊，唔会，即系明唔明啊？即系因为你要整到人噶嘛， 即 系 你摆低喺度， 放落去先， 摆低喺度俾人睇，俾人影嘅。理论上你预咗会有呢个举动，我觉得嗱，首先 梗唔会啦。 首先， 如果爬上去， 系啊，如果 预 佢爬上去， 我唔认同佢爬上去啊，我唔认佢爬上去嘅。好啦，点知佢爬上去影个过程？咁你爬，因为始终有个高度噶嘛， 啊、 就掹住嗰个， 咁咪烂咯。 系啊，个海神条尾， 海神就 或者海神啲手， 海神就俾 咗个男神，试一试手， 变咗女神， 跟住个女神，咁啊咁啊，抵死！ 男神都咁崩烂咗啦， 就跌咗落个水池啦。 咁咧，当时。可能佢冇停低嘅，但系最惨咧，因为有嗰啲叫 CCTV 影晒，咁啊当然而家揾到佢啦。 嗯， 除咗 佢又话巨额罚款啦，唔知几多钱？嗱，呢个新闻冇讲罚几多钱，净系维修翻啫。你估下几多钱？ 咁多年嘅历史， 咁又冇，咁又冇，四万几港币啫。嗱，呢个系维修费，维修费啊，仲未计罚款啊，罚款而家未计到出嚟啊，即系未知几多钱，但系讲咗一个巨额嘅罚款。咁佢呢个攀爬过程咧就。分分鐘 啊！你竟然講緊咁耐歷史嘅維修費都係四 萬 嘅 喎，係咯？ 我有少少覺得 我頭先 收 估一千萬，我估一千萬。 係啊，因為其實有啲嘅真係黐線㗎，可能要揾翻當時佢用啲咩嘢，嗰嚿石啊，嗰個顏色啊，嗰啲咁樣嘅嘢嘅話，係可以好貴好貴。 嗱，如果我覺得 可以好耐嘅搞， 同埋我覺得個維修費咧，其實都可以反映埋喺個罰款嗰度，即係或者將佢二合一，就話俾人聽嗱。是四万，不过而家我罚你四千万。举例，目的就是话你哋唔好再咁样搞， 杀一儆百。你嘅意思系吓，以儆效尤系咪？ 冇错啦。 但系如果你讲到千几二千万，即系我咁讲啦，佢点俾啊？一个啱啱出嚟做嘢， 系冇得俾噶啦。所以可能 我唔会因为罚你嘅话，睇下你究竟俾唔俾到啊？ 我知 啊， 但系到最后实际上佢都要俾到先得噶，因为咁你拉坐监咯，俾唔俾坐监？ 我觉得有好多层面去解决呢个方法嘅，即系。佢冇咁，你真係冇理由打佢啦！唔好咁樣搞搞震啦，爸爸！ 我咩？ 你唔好即刻整！ 你唔知我個樣好輕佻啊！ 即係例如佢國家啊，媽媽咪諸如此類啦。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一定要話俾人聽，喂，係罰你咁多， 冇錯，係 啊，冇理由因為話係 俾唔俾就唔罰，係 啊 ，OK。所以即係呢啲咁嘅文物啊，或者呢啲咁去到真係唔好手多多 啊， 唔好手多多。 好似你去故宮啊嗰啲長城，你真係唔好 話。你會去呢啲咁嘅地方？嗰度你都應該係知噶啦，係 啊，嗰啲人哋啲手多怪啊，到此一遊啊，嗰啲真係好 嗰啲仲衰啦，揾即係揾支筆又簽個名啊嗰啲。 其實我唔係好明噶嗬， 乜嘢？ 即係其實會喺嗰啲咁樣嘅即係文物嘅地方啊，又或者係有啲乜嘢，你真係破壞佢啊，搞佢啊，咁點解會咁奇怪嘅？因為你 suppose 你譬如可能你去睇畫，或者你係嗰啲即係展覽嘅地方嘅話，你都會知道嘅就係喂，萬一有啲咩事，因為有時你真係控埋。你都驚噶嘛？ 啊、 你唞啖氣，你都驚你自己話會唔會有人家話你？喂，梵高幅畫佢有個控咁 啊！係啊，或者突然間打個黑字，黑字噴咗啲嘢， 有個鼻屎黐住，邊個？ 我真係好驚㗎！ 我都驚㗎！哎呀，你又唔可以用閃光燈，即係佢可以好多嘢都影響佢噶嘛？ 冇錯，冇錯。 所以就即係攞條繩圍 你 係 啦，你都要尊重係呢樣嘢㗎嘛？甚至乎有啲係冇繩㗎，但係你有冇試過啊？你有冇試過控埋佢嘅時候去？挑战佢嗰啲红外线咧，我试过，自己都系推 你咁矮都得啊？ 佢唔系用咁矮嚟， 系用距离 距离画嘅。就算我谂你有只猫经过，如果你控得好埋，佢都一样会响啊！ 好，等我都试下先。 你唔好话呢啲，唔好话呢啲咁嘅贵重嘅展览会啊、博物馆啊，甚至有时咧去到嗰啲咧卖玻璃嘅百货公司咧，我都揽住我个背囊，有时真系唔知好邪 啊！ 你一拧嘅时候， 我细个咪试过整烂。咗个公仔咯，喺嗰个大大百货，喺 咩公仔嚟噶？嗰啲系 唔知啊，总之我攞 想偷芭比， 唔会烂嘅。 嗰啲佛公仔系嘛？嗰啲陶瓷嗰啲， 陶瓷嗰啲公仔咯。 你点整烂佢？ 唔系我攞出一个，你个同学攞住一个。睇见你话空就烂， 咁你又有你其实都系半有心啦。你攞佢 唔系半有心，喂，我攞住佢睇，佢又攞住佢睇，喂，睇下。佢又零， 可能嗰度似公仔，嗱，点解会俾佢攞起我哋嘅死俾你睇？ 我哋要自杀， 我想 问点 啊？你有冇同嗰啲 sales 讲？ 梗系冇啦。 喂，我觉得系咪之前已经系俾人哋整烂咗噶啦？ 唔系嘛？ 喺个头断开啊？ 唔系，即系总之有啲位夹咗出嚟嘅咧，就易断。 夹咗出嚟？ 系啊， 一例如中柜啊嘛。大家发现 钟老师又唔敢搞， 成把线冇咗，得我只手揸住， 唔好搞，唔好搞嗰啲。 所以佢要搞个好声音。 我一定要搞个中国人好声音先得。哎呀， 唱咩歌？ 好啊， 中国好声音好嘢啊！我觉得我第一个参加，我哋仲知道老师啊。 喂，我哋迟啲咪有个活动嘅？ 系啊， 我哋不如就谂谂咯，迟啲将啲详情讲俾大家听。 好，迟啲讲俾大家听吓。 OK， 可以同我哋一齐玩一齐见面。 好啊， 留意留意， 搞个现场版中国好声音。 Looking in your eyes, I see a paradise. This world that I found is too good to be true. Standing here beside you, want so much to give you this love in my heart that I'm feeling for you. Let them say we're crazy. I don't care about that. Put your hand. Stop us now！ 十点廿九分听嘅香港电台制台嘅风骚快人啊，今日有阳光有骤雨啊！十点半听啲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今日我一阵间嘅经典重现有最爱嘅改编日语歌曲嘅，好啦，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湾仔港湾道英军中心对开巴士站，寻日发生嘅伤人案，警方今日喺湾仔拘捕一名40岁怀疑涉案本地男子，佢正系被扣留调查。事发喺寻日近7点。警方接获途人报案，指两名相信是露宿者的男子在巴士站附近争执，其中一名76岁男子怀疑被另一人以曲棍球棍和脚袭击，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对于大学迎新营近期发生多宗涉嫌性侵和性骚扰的事件，评基会表达强烈关注。主席朱敏健表示，根据传媒报道，部分事件可能已经触犯刑事罪行，要由警方调查，而部分行为亦都明显构成性骚扰。朱敏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评基会特别为八大资助院校设计反性骚扰网上培训课程，现正设计另一个相关课程，适合非资助院校的师生参加，相关培训并非强制。他说针对近期出现的个案，可能因为迎新营过去一些举办模式习以为常，师生警觉性未够。他希望随着社会对事件的关注，加上评基会的培训，日后可以渐见成效。彩虹行动成员岑子杰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政府拒绝承认海外同性婚姻的决定，获裁定部分上诉得席。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副教授孙耀东表示，以往一些案件都反映同性伴侣在社会不同层面面对与异性伴侣不同的对待， 例如能否一同报税、能否一起申请公屋等。而今次裁决指出，政府应该有另一种形式保障同性伴侣处理在生活上有机会面对的问题。孙耀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裁决亦都赋予政府酌情权，可以在未来两年之内考虑怎样制定替代框架以及定义核心权利。他认为，当政府考虑时，不要将定义划得太窄，否则只会继续出现以往的争拗。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因为无法达到收支平衡，市政府宣布破产，除了保护弱势群体、教育等的法定服务之外，所有非必要的新开支暂停。市政府强调这样做是恢复健康财政基础的必要步骤，而市政府将会在21日之内制定行动计划，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伯明翰市政府陷入财困的原因之一，与解决同工同酬索赔的7.6亿英镑法案有关。由此，保守党政府自2010年执政以来，已经削减中央拨款10亿英镑。首相辛伟成的发言人重申拒绝救助伯明翰市政府的立场，形容事件令到当地居民担忧。又指出，伯明翰市政府今年已经获得9%的增加拨款，政府明白地方政府的压力，但是指出地方政府领导人应该自行解决预算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62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315.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8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6，跌3.4；美团127.1，跌1.3；友邦保险68.25，跌1.15；阿里巴巴92.25，跌1毫；碧桂园1.13，升1.2；融创中国2元。是升4.2，盈富基金18.95，跌7仙，中芯国际21.3，升3.5，快手65.85，升8.5，中国海洋石油13.78，是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47.6，瑞士法郎0.89，加元1.365，人民币7.315。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3262点，升225点。港金报18005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54美元，卖出192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分别咧阻咗中线同快线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咧过咗青衣西北交汇处咧接近青沙公路噶，咁所以而家青马大桥咧下层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咁阻咗中线同埋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咗青衣西北交汇处近住青沙公路，所以而家青马大桥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港岛区赤柱的黄麻角道，由于有塌树，现在黄麻角道来回方向较早前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跟着黄麻角径至赤柱军营一段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但是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九龙区，九龙城的贾炳达道有爆水管，贾炳达道去新蒲岗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猴王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的，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柴湾，以及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因为我哋已经被人留住，之前仲有人揸车撞我。 你嘅意思系话，陷害你嘅人同撞你嘅人？同空洋无忌那班人可能是同一个黑客集团， 幕后黑手很有可能就是军师。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李强，考下你高处工作要注意啲乜嘢安全事项。 高处工作要戴定口外套，因为高处不胜寒。 你错晒啦，大家听住，说好了。如果想知多啲关于高处工作嘅安全注意事项，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安全要求高，梯具选择必须保养好。我系 Simon 安俊豪。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 细个嘅时候咧，你哋咧有冇叫爸爸妈妈咧帮你整一啲特别嘅啦？因为而家啲小朋友有即系嗰啲叫做咩手机啊、平板电脑啊，咁就好少咧，真系需要一啲咧自己手作嘅玩具咧咁样。咁啊，日本咧有个小朋友有一日同妈妈讲：，妈妈，我其实呢个又唔系好玩具嘅，但系咧都需要妈妈用啲心思。佢就话咧，我好中意去食嗰啲转转寿司啊，可唔可以屋企整一个转转寿司啊？咁嘅样系啦，咁 火车鬼整咩啦？ 所以妈妈咧就谂咗啦，因为咧佢我因为。如果你整咗咧，我会写落我日记里边噶，记录低咧会有屋企有转转寿司。咁妈妈冇错啦，就用你嗰个方法啦。第一时间谂到就系、是，哦，咁啊用啲火车仔系啦，火车仔整啲转转寿司咁样样。咁收尾咧，佢真系写咗落去佢嘅作文度啦。但系咧，佢净系写住。好开心有寿司食，咁妈妈就问佢：做咩你唔写埋有转转寿司啊？佢惊老师笑佢，咁所以咧佢就唔写啦咁样。有时咧爸爸妈妈都要动心思，可以谂呢啲嘢。 我细个冇，自己搞啊，佢都唔理。 唔理噶， 系啊，自己有自己忙， 系啊， 我自己设计玩具就有， 系啊，自己玩就会。 我自己嗱，嗰啲接台咧，我咪骑上去当踩单车咯。 千祈唔好啊！ 千祈唔好 啊！嗰啲接咩接咩嗰啲系好危险噶，小朋友唔好。 因为冇得出去。 我哋以前必有危险嘅，最紧要得玩。 系啊，系呢啲嘢。 我试过喺街市咧陪阿妈，我成日要陪阿妈买餸。我以前咧好憎行嗰啲街市，以前啲街市污糟好多嘅。如果你记得咧，好湿、好滑、好多污糟啦，好污糟地下。但系我最中意咩咧？就系当佢买鱼嘅时候咧，我就阿妈，但我买一条我嚟钓鱼啊，咁样其实都唔使买嘅，咪有啲猫鱼咧，好细条嗰啲咧， 系啊，即系梭罗鱼啊嗰啲啦， 好平好平 一箩嗰啲。 咁嗰个鱼佬识做嘅，点啊？小朋友，你想钓鱼啊？咪嗱，俾条拎翻去玩钓鱼啦，咁咯。 死佢有冇玩啊？ 啱啊，咪俾佢玩死鱼。嗱，好细 个开 始 玩， 点解你唔攞条活鱼嚟玩啊？ 咁都要俾钱， 要俾钱啊嘛。但我觉得佢阿妈好锡佢咯。系咪啊？ 佢仲 但系佢系啦，佢买餸，跟住佢想要钓鱼嘅话，佢又叫人哋即系俾条死鱼去钓，几好啊！ 钓死鱼， 如果你话想钓咁贵， 咁啊俾龟嘢咯。 咁佢又唔会。 佢仲做咗一样嘢咧，我到而家都记得啊！做咗个鼓俾我，你知唔知用咩做？我有冇讲过？ 冇。佢嗱以前。等下你估下啦，圆形，肯定系嗰啲曲奇饼嗰啲罐啦， 掹饭布嘅 细啲嘅，嗱布咧就唔知响唔响吓，佢咧系用你知唔知以前有啲，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嗰个包装烟仔咧，有啲圆罐烟仔嘅， 哦即 有， 有啲圆罐烟仔， 类似牛奶乜咁上下 size 啦，系啦，类似一个牛奶嘅罐， 好细个嘅啫， 系 啊 系啊 咁样咯，咁跟住咧佢就因为以前咧仲会喺屋企劏田鸡嘅。 嗯， 佢就用嗰啲田鸡嘅皮晒干咗咧， 哇， 焖落去嗰个罐， 焖落去， 即系将 掹落去， 咪咯， 掹落去， 我知，我听到 掹，唔系 MOON， 我听个焖落， 掹落去， 你个乡音唔系咁啫，有啲唔同噶嘛，讲呢啲嘢， 家系点样讲啊？ 掹啊掹掹上去 啊，掹上去， 掹上去， 但唔系我听过系用鸡皮。但我真的不知道那個步驟是怎樣，肯定要曬乾就要掹的 了。 是啊。 最好的就是你知不知道用什麼皮啊？ 不知道是什麼。 你的面皮 夠曬厚。 那就打不響咯，當然用我的肚皮啦。 你敢打？你的肚皮是什麼掹的？你自己天然 有的。聽 到的。 聽到。 聽到。很無恥。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最爱改编日本歌曲。河合内保子1986年转型为创作歌手，同年推出一个 Scarlet 大碟，里面主打歌曲《月半小夜曲》，曾经被香港歌手李克勤翻唱过。今日不如重温一下这个日本原创版本河合内保子的《月半小夜曲》。 届くなら水面に散った金の枯葉を風つまびく音符にして思い伝える月の雫を左手に涙でそひとつにつなぐ好きな人と結ばれたい深く祈るは青春の雲が切れる季節抱きしめ 迷醉人心的这首慢歌来自河合内保子，当然客勤改编的日本歌不单止是这首，还记得这首吗？夏日之神话来自安全地带。今天不如同大家一起再重温一下。曾经有时香港乐坛有很多的日本改编歌曲的，听完他的中文歌，听下他的日本版。这首歌曾经是陈百强改编过的《心爱着你》，打给你就是日本男乐坛一个很有男人味的，他就是渡垣润一。 愛に縛られるより自由がいいと pasión chidaino kueni itsukame no mae ni ya nukumori wa sure umareta asa no kiyoku yobisamashite ima ada 日本嘅道援润一仿佛系王杰一样，系一种感伤寂寞嘅感觉嘅，仿佛宣示住好多感情好复杂嘅情绪。有呢一首歌曲。德永英明。文版《太阳星辰》，而家呢一首歌叫做《Birds》。永英明，一名日本流行的音乐歌手、作曲家和作词家。1987年他的大碟 Birds 曾经在日本的 Oricon 排行榜升至第一位的，还有当时很多香港的歌手都改编他的歌曲，令到他香港的知名度都是马上大增的。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太阳计划大师，亦都曾经在我们的红馆举办过他的个人演唱会，同样来自德永英明，有这首歌 Rainy Blue。 人影も見えない午前零時電話ボックスの外は雨かけ慣れたダイヤル回しかけてふと指を止める冷たい雨に打たれながら悲しい物語を思い出したあなたの帰り道交差点ふと足を止める 中文版蓝鱼 私も今日はこ 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日本改编歌曲，时间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好快咧到我哋嘅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各位同学仔准备上我哋 AI BB 班咯，唔知几时可以升高少少咧，仲系 BB 班唔紧要，今日特别嘅嘉宾嚟过一齐听听，先喺新闻报告。 Hello， 我系泰拳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上堂， 早上老师， 系啦，今日我哋仲有另一位嘉宾啦， 小师妹。 小师妹， 小师妹唔系咪放 哦？咁啊，祝阿小师妹快啲好翻啦！ 记得问佢攞翻啲医生纸， 开咗学噶啦噃。 咁啊，除咗多得呢条，今日仲有另一位嘉宾嘅，圣公会李福庆中学资讯科技统筹嘅陈俊明主任 Jimmy 哥哥， 大家好， Jimmy sir 你好 ，Jimmy sir， 好嘢。 好，咁啊，一开始咧都系我哋做翻例牌嘅嘢先啦。 我想知道你两个系点样识噶？系咪同学仔嚟啊？你哋 嗱 ，Jimmy sir， 我都解释下先 ，Jimmy sir 我识。咗咧都起碼四五年啦，四五年前識啊。當時 Jimmy sir 咧已經好早同我講話，哇 Leo 你做一啲學界嘅一啲 solution 噶嘛，咁不如你諗下有冇啲方法可以教小朋友 AI 啦，呢方面個需求。 嗰陣時已經係討論緊呢一樣嘢， 已經有2019年，我記得係 Covid 之前嘅時候， 好有前瞻性啊，你學下人啦。 咁都要聽一句， 非常好啊，因為我哋做方案就係一定要知道前線老師。 会发生啲乜？ 系啦，真系要学下人噶，我哋 真系。 你 咁樣揞翻一句咧，就又係 我唔學喎，好舒服啊！係啦，咁嗰陣時候認識嘅， 係啦。咁當然個發展好快啦。啱啱同 Jimmy 都講，哇，估唔到嚇！而家2023年已經個個揸住啲 AI 啊、GPT 嚟用咯，係 啊， 轉變好大啊！ 係啊，因為當年咧，我哋就都只係傾緊或者講緊咧，就係要喺呢一個運算思維或者編程上高咧，我哋要懂得啊，到底點樣設計啲 AI 啊等等嘅嘢，咁就冇諗過咧，幾年後嘅今日咧，即係2023年咧，啱喺過去呢半年咧，已經係一個非常大嘅 AI 熱潮嚟噶啦。而呢個熱潮咧，就唔係講緊點樣學做啲 AI 出嚟，而係點樣學去用 AI 或者揾 AI 咧去幫你手去做一啲嘅助理啊。咁我諗最近我自己都好多時進行一啲分享咧，都有好多老師啊，甚至乎喺啲學校咧，最近都有啲教師發展日啊等等咧，都講緊就係都想讓老師知多啲點樣利用 AI 咧去做老師嘅助手。不過咧講開咁講，老師就好想攞 AI 做自己嘅助手，但係又唔係太想學生攞 AI 嚟做佢嘅助手。 但係呢一樣嘢，我想問下 Jimmy Sir， 但係呢好多時啲潮流或者科技咧，係我哋抗拒唔到，或者咧係唔可以夾硬撳住唔用，係咪咧？即係等於佢用咗，你都冇佢辦法，只能夠睇下點樣喺佢用嘅過程之中。叫做緩衝一下，又或者你輔導一下，叫佢用得嚟，要有辦法，唔係濫用咯， 係 咪咁？ 但係你頭先你所講一樣嘢嘅就係話，即係老師會好想嘅就係用呢個 GPT 嚟做嘅助手，但係就唔想學生用，你一定有個原因嘅。 哦，有原因嘅，我哋基本上睇翻呢半年以內，我哋見到香港嘅發展咧，我諗由最初幾間大專院校大學咧，佢哋一開始就話唔俾用，唔可以用，又或者好啦，老師可以用下，咁啊去到2023年立法局就有個文件出咗嚟啦，咁啊即係教育局都有一啲回應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睇翻今日九月開學啦，其中如果你有留意之前啲新聞咧，其實香港大學都話學生都可以用，我準備埋俾你用啦，不過咧你每個月限住。最多問20条嘅啫，系啦，咁所以其實你睇到而家各間大專院校咧都批准咗大學生去用嘅，咁但系你話頭先問我，咦？點解啲老師又唔係太想學生用咧？咁真嘅，因為我哋都見過咧，如果啲學生去交一啲功課係譬如反思報告啊，又或者可能真係要佢做一啲中英文作文咧，其實你發覺就好犀利噶啦，基本上你要佢寫得好工整、好好睇又得。又或者你叫佢咧写到你话，咦，我要一个小学程度嘅一篇文章，用小学程度嘅又得，系啦，咁然之后老师每次望住呢一段嘅文章咧，基本上字数一定够噶啦，因为学生喺个 AI 上高叫佢几多字，几多个字有几多个字， 好听话嘅 系 咪？ 系啦，冇错， 500个字就500个字嘅， 冇错，交足嘅啱啱好嘅，啱啱数到啱啱好嘅，咁但系老师就惨啦，老师就要睇好多啦，因为以前咧可能啲学生未必会交足字数噶嘛， 系啊，啱啊， 系啊，而家佢就又写得多。又寫得齊，咁老師就要全部好仔細咁睇啦。 快而盡，即係其實咧，老師最驚嗰個傷害就係話佢哋完全自己動腦都冇，就係靠曬呢一個 ChatGPT 啊，咁去交一啲功課，而根本唔係佢做，係咪咁咧？ 係啊，因為嗱，我哋以前咧，即係未有 AI 之前咧，我哋都好介意就係啲學生用啲即係我哋叫做電腦或者網上做功課嘅時候咧，就最叻一招 Ctrl+C Ctrl+V copy and paste。OK， 咁點咧就將老師條問題 copy。OK， 以前就仲要打幾隻字落去嘅，而家唔使，因為老師用電子功課派俾佢噶嘛，咁學生就複製嗰啲幾隻字，就貼上去啲搜尋器上高，然之後跟住咧就揾翻嗰段答案就貼翻落嚟，係啦，咁跟住就交俾老師嘅。咁但係而家咧， 老師對唔住，我想問咧，如果個同學都係抄題目，然後就揾答案咧，會唔會有機會一樣啊？如果上網揾 嗱，咁我哋以前咧。就點 check 咧？基本上好簡單嘅啫。我哋又真係好似學生咁，將嗰條題目又 copy 落去，又貼翻落去，揾翻出嚟。咁其實基本上我哋都已經望到，可能因為一般學生都可能頭嗰十幾個嘅搜尋連結咧，就係學生 嗰 插 嘅 啦。 係 啦。咁然之後我哋一望到嗰啲咧，基本上我哋覺得，咦？咁你真係一模一樣嗰啲字咁樣，咁但係而家用咗 AI 咧就好唔同啦，因為啲字係唔會一樣嘅。 咁但係老師，我想問下，咁既然而家咧就叫做開始默許啦，咁點樣可以防止到頭先你所講嗰啲情況出現呢？既然我諗你有個決定俾佢做，咁但係你一定會有個後著嘅辦法噶嘛？ 嗱，大學咧就都係叫開始默許啫。 係啊， 我哋學界中小學咧，我自己作為即係前線嘅老師嚟講咧，我會覺得喺小學階段其實都真係唔係太合適。 我有聽到你有咁講嘅，你就係話其實係香港大學而家係默許你可以做，咁而家你講緊嘅就係話大學係可以俾你咁做嘅，係咪？即是話個指引嘅並不涵蓋嘅，就係話可能係小學啊，或者係呢個中學啦，係咪？咁點解就係大學先？ 嗱，要唔使咁緊張嘅嚇，即係唔使咁激動嚇。其實咧，每間學校咧，即係喺香港個教育制度之下，我咁樣講啊，嗰個決定權咧，交翻俾學校之餘嚇。咁，所以你哋有時睇到啲新聞咧，係講緊哦，可能個別某一間大學佢有以下呢一個決定咁樣。咁，你會見到唔同嘅學校或者唔同嘅大學會個做法都唔同咯。咁，Jimmy Sir 當然佢係講緊啊，可能一般嚟講，中小學而家個情況。放系点样咯吓，咁啊，你唔好咁快吓亲我哋啲嘉宾住先得噶。 我想问嘅话，外国同埋香港嘅话，会唔会系有唔同嘅做法噶？同埋佢哋有冇一啲嘢可以参考？ 嗱，喺香港嗰边嚟讲咧，就头先提过立法局啦，咁啊，教育局局长咧，其实都有一份嘅文件讲到出嚟，佢亦都冇讲明话，唔俾用。只不过佢就话，老师用嘅话咧，就唔该你要谨守翻你嘅专业判断。你用翻嘅话咧，其实你都个版权或者我哋讲紧嗰个嘅使用。嗰樣嘢嘅時候，譬如攞咗嚟，可能出咗一份嘅可能教材，又或者出咗一啲嘅問題，咁記住嗰樣嘢就代表緊你本身噶啦。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個專業嘅操守嘅判斷嘅。咁，至於學生嗰邊咧，教育局嘅指引就係提到咧，就係話要有老師去引導翻學生去正確咁樣去使用。其實講嚟講去都係話希望咧要尊重翻個道德同埋知識產權。咁，即係好簡單，如果我叫個學生交份功課。我哋亦都講啦，就算未有 AI 之前，你交份功課俾我500字，入面全部都係 copy 字，可能係某一啲書或者某一啲網站嘅。咁講真，我哋會將你所有引用嘅嗰堆，我哋都唔會落去計分嘅，因為嗰堆唔係你自己寫嘅表達嘅語言啊嘛。咁，同樣道理，如果今日你真係攞落去喺我哋講緊 AI 嘅工具去幫你啊，去 gen 咗生成咗呢一啲咁樣嘅對答嘅話咧，咁老師其實係幾難判斷嘅。咁但係我諗即係作為老師嘅專業呢，亦都唔係話第一日去認識個學生啦，我諗我哋會好持續地去了解個學生嘅進度嘅。 如果咁講法嘅話，會唔會其實聽你咁樣講嘅，你而家做老師嘅話更加複雜咗有好多啦。是 你仲要估计佢呢篇文系咪佢写噶？ 但 系你即系马小强写一篇，哇，好似文豪咁样样翻嚟，咁梗系可唔系佢写啦。但系你会谂，咁但系你点样去 charge 佢咧？如果你根本证明唔到，你只系个感觉嚟 嘅 啫。 跟住有好多佢对唔住吓，佢翻嚟嗰啲资料嗰，你又唔计分嘅。即系我意思嘅就系喺评审方面啊，又或者系有好多嘢嘅话，你反而系会复杂。 证明唔到噶，其实你话唔 系 佢写。 会唔会啊？ 系啊，又或者我同阿老师讲，呢个暑假我真系补习。我努力加油，我写过喎， 进步神速唔得啊，咁样系啊。 我哋其实会睇到嗰个风格嘅，即系譬如喺暑假前又好，或者我哪怕一个新嘅学生嚟讲，咁我哋亦都会喺一啲嘅佢嘅功课或者啲作品上高，我哋会睇到嘅。咁调翻转，我哋想象啦，如果个学生喺屋企交嘅功课系做得非常好嘅，其实佢唔一定用咗 AI 噶。我哋作为老师，我可以反过嚟谂，会唔会父母帮佢做咗咧？会唔会工人姐姐帮佢做咗？会补习老师帮佢做咗咧？ 会噶会噶，有时佢真系会有啲老有啲 系啦， 家长真系会叫补习老师做噶。 睇通晒。 咁所以我哋最重要嘅就系翻到嚟喺个课室度，即系而家开咗学啦嘛，系咪先？咁我即堂就问你，过往嘅一啲内容，又或者即堂我问翻你，喂，你写嗰啲内容系一啲咩嚟嘅时候，好自然，其实就可以判断得到或者估计得到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个我哋作为老师专业咧，应该都有呢啲功力嘅。 啊，我有个问题啫。嗱，咁 AI 咧就系一个好 general 嘅，用网上嘅资讯去答问题嘅啫。如果叫佢写一啲关于佢自己个人或者佢爸爸妈妈或者佢一啲嘅佢自己先独有嘅资料，咁 AI 咪帮唔到佢写咯？可唔可以咁讲啊？多得了。 一般情况下啦，你话要 讲我眼中的爸爸 系啦，嗱，佢眼中的爸爸佢反而就作到一般爸爸嘅一啲情况，即系佢又会咁。 老师都唔知噶，系咪？ 老师唔知嘅， 你老豆系点？ 系啊，但系嗱，你谂下老师点？ 最尾嗰个系我个仔，我就教咗个班主任。 系咪咧？老师会判断噶嘛？即系你写嗰啲内容，究竟嗰个独特性啊，系咪真系讲紧你爸爸或者你自己个背景咧？其实通常有呢啲题目嘅内容，你写出嚟嘅时候，咁当然 GPT 写唔到系你有， 因 为缩细个 范围系啦，得唔得？ 咁当然佢就。 就做唔到啦。佢淨係可以 GPT 啊，或者呢啲 AI 技術，淨係寫到一啲好 general 嘅嘢。 喺網上面，通常大家成日見到嗰啲爸爸咧，就嗰個爸爸啦。係 啊係啊，個個爸爸都係咁樣。 大眾爸爸， 大眾爸爸啦，佢淨係寫到大眾爸爸有嘅嘢咯。 係， 所以我哋做老師嘅要求嗰份功課咧，我哋開始個題目都會獨特啲嘅，甚至乎亦都會同啲學生講，就係你唔好寫啲太大眾嘅文章俾我哋，因為以前啲學生會咁講嘅，咦，我嗰篇作文我交俾你啊，咁我梗係作噶嘛，話明作文係咪先，梗係唔真實噶啦。但係而家我哋就較為在意，就可能係喂唔係嗱，我哋啱啱最近有個旅行日咁樣，咁而家你要寫翻一個旅行日嘅一個嘅，即係我哋叫反思，又或者一個嘅記敘咁樣。喂，咁你唔可以作噶，咁你叫 ChatGPT 作嘅話咧，佢應該就作唔到我哋真實感受到或者真實經歷嘅嗰個事情噶嘛。 想象下嚇，我如果叫你哋寫翻。啱啱对上呢三堂，学生、校长同老师 嘅对话 嘅感想， 感想 啊，要你哋写翻，你估 GPT 帮唔帮到你写啊？ 好快，我交个白卷得噶啦，即刻 已经可能即刻放弃啦， 即刻交 唔到。但系你呢啲讲紧嘅就唔系话即系一般嗰啲有一个一个答案嘅嘢嘛？你讲紧嘅就系一啲有创新嘅、有创意嘅嘢。我谂 GPT so far 而家都应该做唔到呢样嘢，系咪？即系好个人化嘅某啲嘢，佢只不过系一个。助手咁樣嘅形式啦，我又想問翻 Jimmy Sir 咧，如果係嘅話咧，你而家喺工作上面咧，即係喺老師嘅層面上面嘅話，你哋會點樣去應用 AI， 或者係你頭先有同我講過嘅，就係話，就算係要做功課嘅話，都係要有啲同學之間嘅一啲藝術嘅。咁啊，呢一樣嘢嘅話，係咪同過往你哋嘅工作嘅話係好唔同咧？ 咁先講講先啦，我諗即係老師就唔係淨係喺個課室度上堂咁簡單嘅，咁我諗稍後我哋先講講課堂入面有啲咩變奏先啦。咁但係而家我諗就係第一，好多老師知道就係、是、咦有個 AI 嘅助手去幫我哋嘅時候會做到啲咩呢、其實我哋成日都講會有一個好聰明同埋好貼心嘅一個秘書去幫你，哪怕就係我要出一封可能我哋叫做一啲嘅家長或者我哋叫一啲嘅通告嘅文章，其實基本上透過 ChatGPT 咧，佢可以好字正腔圓咁咧。有曬個 heading， 有曬個 footer， 咁樣齊曬所有嘅內容。你只要話俾佢聽，我個重點大概係請假一天咁樣啦，假設。咁原來呢封嘅告假信咧，你已經可以寫得很好好噶啦，係啦， 寫咗篇紅文出嚟。 係啊，我叫阿 Ivy 補翻封俾你，佢可能五秒就搞掂噶啦。 搞錯，你縱容 下。咁呢啲就係第一個我哋一般會行政嘅工作咯。咁譬如最近我都有即係同啲老師推介有啲工具啦。咁就係、是以前我哋啲老師咧，咪啲學生。去到中六畢業，我哋咪有啲推薦信嘅。 冇錯冇錯。 咁最近我都有分享過咧，就係以前我嘅年代咧，因為我自己本身主修就唔係中文嘅，咁、其實講真中文都唔係太好嘅、我都係靠啲前輩咧，佢哋會有啲中文科嘅老師會有一份嘅，我哋叫做字典啦，就全部都係四隻字、四隻字、四隻字嘅真言嘅。 啊、 OK， 譬如話， 即係恭喜發財，出入平安。 如果佢話呢一個嘅 橫財就手。 通常就會直接講就可能佢呢個嘅勤學。有禮咁樣，咁啊呢四隻字咁噶嘛，咁好啦，我以前就點咧，就複製呢四隻字四隻字咧，就落翻去我覺得邊個學生係勤學有禮嗰個學生度，咁、然之後就出現咗喺個成績表上高啦。嗱、呢個係好自然嘅，咁、但係而家有咗 AI 呢個 assistant 之後咧，就唔同啦、我直頭可以叫佢 join 出嚟。我落咗我个名之后，跟住再加我个对象系边个学生，然之后我话我同佢之间嘅关系系啲乜嘢，我同佢系班主任嚟嘅，跟住再下低最重要嘅内容啦，我要描述一下呢、这个推荐信会有啲咩咧，咁我就会将呢四只字四只字嘅真言咧就贴晒落去呢一个嘅位置度，咁、譬如我贴咗十六只落去嘅话咧，咁跟住佢就会同我将咗一封信出嚟，就有齐晒入边嘅所有啊呢、这个学生咧其实平时上课咧好勤学嘅，上课又留心等等嘅，啊对老师又有礼貌咁。佢就會寫得好通順嘅，咁呢個就係我諗可以幫老師處理咗一啲行政工作。 真係節省好多時間喎、 如果個 ChatGPT 佢突然間話，你以為呢個同學真係好勤力啊？你以為真係對老師好啊？即係會唔會另一個？ 唔會㗎， 呢個未發明到， 好貼心嘅，佢唔會逆你意。 嗱，其實你要留意翻咧 ，ChatGPT 背後係咩嚟？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人工客戶服務嘅一個人工對話嘅一個，我哋叫做一啲 template 草埋埋一齊嘅，所以你永远同佢倾亲偈咧，我哋成日都讲嘅，你要到一个心理治疗咧、心灵治疗咧，佢系一件非常好嘅一个工作嚟。 冇错， 系啦，你每次同佢倾一下，你话佢错咧，你只要话佢错咧，佢就会即刻纠正嘅。然之后跟住佢会再 揾唔同嘅理由咧，就去再繼續解釋翻，讓你咧係同佢喺個交談上高咧係願意繼續同佢傾嘅， 從來都唔會發脾氣嘅，咁咪好咯嚇。 日後大家做家長就知啦嚇，見到呢啲信嘅時候，攞啲 AI 精出嚟啊！ 係多謝多謝，嗱，等半之後我哋繼續分啦嚇。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倪炳郎， 大家揸住个剧本，对住我哋五号录音厂里边嘅一支咪，嗰支咪咧就两边都可以收到嘅。咁我哋同对手咧一齐咧就打对面啦，又或者打侧啊，一齐咧系现场交流、现场录嘅。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相信系岭南大学嘅迎新营有涉及意识不良嘅游戏。片段之中有男学生舐女学生嘅手指，亦都有男学生与男学生以及男学生与女学生接吻。岭南大学回应话，已经就事件进行调查，如果发现学生出现违规行为，将会交予学生纪律委员会处理。校方呼吁受情绪困扰的同学联络学生事务处，以便安排辅导服务。又话明白年轻人对大学生活有正面的期望，必定继续深化正向教育的工作，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好市民。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联同三十多名来自不同政策局同部门的二级行政主任，前往广州出席首个专为香港特区政府二级行政主任而设的内地研修考察课程的开班式。杨何培恩在社交网页说，是首次为年资较浅的同事设立的内地培训课程，对有机会晋身高级公务员行列的职系来讲，对内地最新发展的认识应为初级人员基础培训的一部分。他说多名同事对今次课程期望甚殷，希望可以扩阔视野，从中获得启发。政府延长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申请期至12月31号，方便更多企业和青年参加计划。劳工处表示，今年3月推出恒常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在香港和大湾区都有业务的企业聘请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促进他们的事业发展和大湾区内的人才交流。截至上个月31号，共有220间企业在计划之下提供2069个职位空缺，333名青年已经获聘用。劳工处发言人说，参与企业需要按照香港法例以不低于月薪18000元港元聘请合资格青年，并且派驻他们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接受在职培训。政府会按每名受聘青年向企业发放每月10000港元的津贴，为期最长18个月。一项调查发现，在更新之后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生效之后的超过3个月期间，仍然有超过60%户外工友在工作期间曾经出现中暑症状，当中过半数人出现症状的频率达到每个星期最少一次。绿色和平与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在上个月头三个星期以问卷访问120多名建造业和食环署外判清洁工人。调查发现，超过40%受访工友表示没有在工作暑热警告期间获得额外休息，其中超过70%人表示雇主从未通知他们有关警告生效的消息。团体促请当局要针对各行业实际情况，重新制定切合工人需要和实际可行的防中暑措施，长远要增订针对热疾病的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并且将与中暑相关的热疾病纳入可补偿职业病范围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11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42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9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4，跌4.6；美团126.7，跌1.9；友邦保险68元，跌1.4。碧桂园1.16升1.5，阿里巴巴91.5跌8.5，融创中国2.44升8.6，盈富基金18.89跌1.3，中芯国际20.65跌3毫，中国海洋石油13.86升1.6，快手65.1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47.58，瑞士法郎0.889，加元1.365，人民币7.31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38，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3,230点，系升193点。港金报18,01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89美元，卖出1,92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翻你，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锯树工程，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全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广东道近住回肠道。咁重复多次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锯树工程，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出全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广东道近住回肠道。好啦，咁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分别喺桥面中线同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依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赤柱皇麻角道嘅塔树都已经清理好啦，跟住皇麻角径至到赤柱军营一段嘅行车线已经解封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漆咸道北过海就龙尾排到芜湖街。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都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记得保持忍让啦。另外，观塘道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都临时封闭的，大家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还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喺明枪暗箭、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第二部分，今日除咗有 Leo Sir 之外咧，仲有 Jimmy Sir 嘅。咁啊，头先讲咗好多咧，学生啊、老师啊关系啦。咁啊，老师头先都讲到咧，就有呢个 AI 帮手啦。咁我想问下 Jimmy Sir， 咁而家老师咧系舒服咗啦、快咗、方便咗之后咧，有啲咩可以从呢一个方便之中继续回馈翻，即系帮到啲学生啊？ 好啊，咁就嗱，第一我諗就好多老師而家都係學緊嘅階段啫，咁、所以點解出面大行其道就可以買一啲所謂一啲 ChatGPT 嘅啲書咧、就去讓佢知道點樣識得問問題啦。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第一，我哋希望可以幫到老師手減省到一啲我哋日常一啲叫行政嘅工作。 有啲咩類型嘅工作，你可唔可以了解一下？ 譬如而家呢個時間好熱門嘅就係大家都應該要交緊啲計劃書啊，然之後啲計劃書入邊又要扣翻有啲學習宗旨啊。 就咁嘅 ，Jimmy Sir， 我見到有好多嘢嘅。即係例如招標啦、追數啦、 追功課有啲係， 係啦、開會啦、 追老師交功課、係 啦、逼報啦、咩進修啦、出卷啦咁樣嘅。 哇！ 你哋使唔使做咁多嘢？即係我哋見到你哋做嘅嘢嘅話，只係冰山一角嘅啫。有啲乜嘢其實真係 AI 可以幫到你手？我覺得開會其實可唔可以幫到你手咧？ 嗱，開會要有 agenda， 要有會議記錄噶嘛。 但係佢啲都係老師做。 咁老師通常自己要做埋㗎啦。 喔、 哦、因為大會就有秘書。 學校有啲秘書有啲 administration 嗰啲人做㗎嘛你老師。 會有不過通常大會就會有咁但係一啲細嘅會或者細嘅組別呢、哦、就老師自己做埋嘅。 秘書點知道中文科老師要傾啲咩呀咁啊秘書佢都會同你講我點知道你教咩呀。 咁啊 所以你咪就要有一個教一個就係、是、課你自己㗎囉係咪啊。 而家咪有而家 AI 秘書囉而家。 而家通常我可能建議啲老師就係話，第一就可能用啲智能啲嘅或者數碼方式錄音先，就錄低曬。咁、錄就錄低曬，直頭變埋文字添嘅。 OK。 咁當然係口語化啦。咁然之後再將嗰段文字擺入個 AI 度去執一執，俾個 summary 咧，咁係得嘅。係啦。咁俾咗個 summary 咧，其實都係大概你搞呢一個會議要傾嘅一啲內容嘅。咁計劃書又更加啦，即係頭先提過啦。我哋好多時要交好多計劃書。咁其實好多計劃書可能都係將可能過往我哋每年一路要做一啲修飾嘅。咁其實我諗關鍵都係啲修飾嗰啲字眼啊等等。咁透過 AI 幫手咧，始終喺處理文字上高咧係幫到我哋。 呢啲都係可以幫到嘅，即係而家係喺學校裡面嘅實際上係應用緊嘅，即係啲老師 未到好普及，不過好多老師都想知點用。咁、最近都有啲即係 training 教師發展嘅方式，就去幫啲老師。 因為我諗，如果你講緊行政嘅工作，佢哋少咗嘅時候嘅話，就會多啲嘅時間嘅，就去放喺啲學生嘅身上。系咪呢个对于学生嚟讲嘅话系一件好事嚟？ 系啊，绝对唔系以前嘅年代话老师少咗行政工作就可以多咗时间去唱卡拉 OK 或者打牌。呢个系我入职前以前兴嘅年代嚟嘅， 我 系 已经冇咗。真系唔 系， 真系唔系翻紧行咯。我想问问 Jimmy Sir 咧，就系嗱，啱啱先开学啦。其实咧喺暑期前或者系我哋嘅开学后，会唔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有啲转变，又或者系对于你哋嚟讲嘅话系有啲挑战咧？因为其实你面对紧嘅嘢嘅话系瞬息万变嘅，又或者嗰啲学生佢哋会唔会系经过咗疫情嘅期间，可能再翻嚟嘅时候嘅话咧，你又会发觉咗哦，有啲嘢要重新学起啊，咁样咧，有冇呢啲咁方面？ 有嘅，因为始终我哋成日都讲2023年9月呢个开学咧，先至系正正式式我哋叫做 normal 嘅一个正常嘅一个常态嘅开学嘅。咁、第一就 系 起码口罩嗰方面先啦。咁、其实呢个好重要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中学老师，咁但系我哋都见到就系中小学嘅学生咧，其实戴住个口罩，我永远净系认得佢半边面嘅啫嘛。咁、所以今年再见。其實我話啊，原來你係呢個樣㗎，咁樣㗎嘛。 佢又話：原來你係 專 業 生， 係 啊， 你冇須喎，你依然有須喎。係，我都有呢個感覺。 係啊，依個唔正只係學校啊，好多好多同事我哋先，原來你咁樣㗎，咁樣 諗住個心儀嘅女同學嚇， 原來咁樣。 原來哨牙。 任何行業、任何地方都有呢個情況， 所以就產生啲衝突啦，開始啦。唔係咁事實嘅，即係話人同人之間嗰個即係我哋叫做相處咧。其實就變得係有啲困難咗嘅，點解咧？因為頭先提過疫情呢幾年咧，我哋啲中小學生咧，其實一路都喺家中學習或者自己喺屋企同屋企人為主。咁其實今天佢要除埋口罩，同老師或者同佢哋自己同學之間嘅溝通咧，咁我諗我哋作為老師咧，第一我哋都希望係先管理好學生喺個課堂上高一個群體嘅一個秩序先。最近我哋有時都傾開偈話，其實舊年我哋都唔夠膽叫啲學生咧係翻到嚟學校之後咧，我哋會安排集隊呢樣嘢嘅。咁但係因為其实集队是一个群体活动里面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必须要的一个纪律的部分。 不敢叫是因为什么呢？ 不敢叫是第一是啦。當其時仍有社交距離， 係 啦，亦都當其時係因為戴住口罩，亦都唔係太建議我哋群體聚集， 哦 okay、 即係等等好多呢啲因素。咁我哋變咗有好簡單，譬如九月份咁樣，大家都知道天氣係好熱嘅。咁如果我仲要咁樣嘅安排咧，其實相對嚟講就唔係咁，即係人情味啊嘛。咁但係我哋而家好開心嘅就係話，頭先一路都講開話。 透過 AI 幫手老師手做多咗啲我哋叫做行政工作之後咧，其實我哋期望咧有兩個位嘅。第一就係、是、可能老師可以透過 AI 喺處理完呢啲行政工作啊、出卷啊等等之後咧，其實能夠擺翻更多時間同學生之間嗰個嘅溝通、 嗯， 又或者係了解學生自己本身嘅需要，呢、 嗯 這個好重要。咁、 嗯、 第二個我自己見到亦都推薦緊啲老師用嘅咧，就係話喺個課堂上高，其實係可以用 AI 咧去允許學生去用，兼夾咧係俾學生可以了解，其實 AI 入面都有啲內容係錯嘅、 嗯， 又或者有啲嘅內容咧，我哋應該要點樣正確咁樣去使用嘅。咁、 嗯、 我自己最近都同啲學生即係做過一啲嘅，我哋叫做一啲嘅實驗或者一啲做法啦。咁有幾有趣嘅，就係、是、我哋將啲學生分組，咁有一組咧就可能係完全唔俾佢用 ChatGPT AI 嘅方式工具去幫佢、 嗯， 而另外一組咧就話任你用，不過你用完咧，你一定要將所有內容照 copy 出嚟。 嗯， 原来另外仲有一组咧， 加入呢一组。 另外仲有一组咧，就系 阿 Sir 系男女校定男校定女校？ 男女校嚟嘅。 O、okay, K， 放心放心， 继续 咁另外仲有两组咧，一组咧就系、是、话我限住你用几多次。O K， 咁你好似讲大咁啦。O、okay, K， 不过可能我一个课堂我最多俾你问二十条问题啫。系啦，咁另外仲有一组咧，头先一路讲紧就系话啊，佢用嘅时候咧，可能佢要再做一啲修改嘅。咁、 嗯、 好啦，我哋咁样出嚟咧，我哋就发现咧。其实唔一定系用晒 copy 晒出嚟嗰个系最好嘅， 未必赢晒。 冇错，因为好多时嗰个答案，因为其实我哋大家喺个小组讨论做再做 present， 你会睇到佢出嚟嗰个效果咧。原来你发觉 ChatGPT 原来入边有啲内容咧系过时嘅，又或者入边有啲内容咧其实根本系冇 point 嘅。因為我哋成日都有時講笑咁講，我同啲老師講，我話 ChatGPT 其實一個好勁嘅吹水機器嚟， 係 OK 吹水王嚟嘅， 講到好似好啱、好勁咁樣，係啊。 所以有時我哋要反過嚟要 生嘅， 其實我都係 人肉 ChatGPT， 你人肉 ChatGPT。 但我哋要反過嚟，有時認可一樣嘢就係話咧，你肯用 ChatGPT 而覺得佢幫到你嘅咧，你閱讀能力一定有翻咁上下嘅。咁、所以老師一定冇問題。咁有時我同啲學生講笑咁講，我話嗱，我呢個課堂活動十五分鐘，我要你做。其實啲學生問完個問題 ，ChatGPT 答咗一大段俾佢。啲學生睇都睇唔切啲文字，咁其實佢根本過濾唔到嘅，咁、其實結果佢個答案都係唔啱嘅，或者攞唔到我哋最重要嘅重點嗰個位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 ChatGPT 間接鼓勵咗咧，大家要有一個應有嘅閱讀能力啊。咁、因為我自己個人經歷，我見到好多就係而家呢一代嘅學生或者青少年咧，佢哋太著重咗嗰個嘅媒體，即係我哋講緊係一啲。嗰種刺激啊！ 視頻啊，字喺視覺上面嘅嘢啊， 我哋成日都講笑話，你喺街度見到個餐廳入邊啲小朋友咧，佢攞住個屏幕咧，佢一定就揾隻手走去篤下佢、一唔啱咧睇十零秒就 flip 就 flip 就轉第二個。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集中力、注意力好弱，同埋睇字嗰個能力咧，其實都係差嘅。 係， 咁呢個係反而我覺得ChatGPT 幫到大家嘅。咁但係頭先講緊嗰個實驗出嚟咧，其實正正就俾大家知道咧，其實原來透過 AI 咧係可以幫到我哋咧去處理一啲我哋喺課堂上高嗰個教授嘅內容。譬如我哋過往會準備一啲課堂，有啲我哋叫做 lesson plan 咧，即係有個叫教學嘅計劃啦。咁其實我哋個教學計劃可能好多時都係好悶咁，來來去都係一個板一個硬。但係其實我哋可以透過 ChatGPT 咧，好得意嘅。譬如我哪怕出條題目都好咧，我可以話：你試下你幫我用呢一個Harry Potter 呢套電影做一個主題，就出一條數學嘅統計題目啊！咁原來佢跟住就可以同你 gen 出嚟嘅。咁如果啲班學生有睇開呢啲，我諗叫做可能一啲電影啊、電視啊等等嘅節目，其實佢會有個即係回應感。但其實嗰條題目係問緊數學嘅喎，咁即係我哋用呢啲工具係啦。咁同埋有時我哋又可以用AI 咧去幫手去設計個課堂入邊，就係、是：我諗咗呢個課堂活動，但係我話喂，可唔可以幫我諗到一個淺啲嘅？有趣啲嘅，咁佢又會同我 gen 到出嚟。嗱，咁當然啦，成日都講老師係專業嘅。最尾 A、B、C、D、E 餐，你揀邊幾個餐喺你個班學生喺嗰個課堂度用咧？呢個就老師專業，亦都我成日都講呢個就係好玩嘅地方。即係成日都講有個課堂入邊，點解老師可以每堂都可以唔同？我同樣一個課題，我教 A 班、教 B 班、教 C 班，點解每班都可以唔同？因為啲學生本身都唔同。咁呢個其實就係個教學嘅趣味性啦。 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覺得咧，對於老師嚟講嘅話咧，都係令到佢哋會活動一啲。你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不嬲與嚟嘅話咧，佢都係一板一眼啦，係咪？年年都係咁樣教啦，不過係嗰班同學唔同啫嘛。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而家嚟講嘅話，其實老師都要再諗到，就好似等於一個廚師咁樣。以往嘅話，可能我淨係煮個 A 餐嘅啫，你而家個可能都要煮 A。B、C、D、E 餐 系啊，因为我哋都成日都要讲话啲叫分层嘅教学，又或者要处理学习差异咧，即系有啲学生嘅学习能力高啲嘅、 嗯。 用翻头先个例子几得意嘅就系话，可能我安排嘅系咩咧？就系、是、一啲学生本身佢嗰、那个我哋叫做已有知识或者佢个基础系弱啲嘅、 嗯， 我哋就俾佢话嗱，你可以用 ChatGPT。 你可以用 AI 去帮你。啊，调翻转头先有一种我话我完全唔俾你用嘅，嗰班原来就系平时有可能我哋叫备课又即系睇开好多好叻嘅嗰班学生，我就俾佢哋去用。可能班學生就話：咦，我正正就係要挑戰自己，我要比 AI 更加叻。咁、 嗯、 其實咁樣混合出嚟嗰個 percent 咧，又會有唔同嘅效果出嚟。 冇錯。 咁呢個正正就係、是、我哋係最終嗰個餐廳入面嘅主持，而最終我揾唔同嘅即係 AI 嘅方式去製作咗唔同嘅餐單出嚟、 嗯。 但係用邊種餐單呢，就係、是、我哋臨場去到見到唔同嘅客，誒呢班學生應該啱食呢個餐，我就搬嗰套出嚟去用。咁、 嗯、 其實係好好玩嘅，可以。 嗯、你咁就我就會明咧，你會更加嘅就係 tailor made。俾一啲係咪啊？就佢、是、個學習嗰個水平，又或者又係唔同嘅學生。 甚至乎咁講咧，我可以出一張工作紙，嗯、本身張工作紙係中間嘅一個程度嚟嘅、 嗯嗯。 然之後我擺入去ChatGPT 入邊叫 AI 幫我 gen 一份，俾呢份再深啲嘅。有啲挑戰題目嘅一啲內容，咁佢可以 join 翻， 即係唔同 level 嘅，即係叻啲嗰啲嗱，你做呢份啦，你做咁咧就可以相應翻佢能力。 係啦，所以以前可能老師只係夠時間準備一個嘅教案，而家就可以有幾個餐係準備好，而係放唔同類型嘅學生咯、 嗯。因為 Jimmy Sir 講緊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教學法，叫分層式嘅教學法，專係針對一個叫學習差異嘅學生嘅時候，就可以用唔同嘅教案可以做出嚟。而即係總結一下啦，即係 Jimmy Sir 講嘅就係、是。AI 可以幫助到老師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教案，就算之前你可能用開套餐 A 去教，其實你都可以叫 AI，、哎、你整個套餐 B、套餐 C、套餐 D 出嚟，甚至你可以話，誒、哎、我而家要教嘅學生嘅程度可能係小學生啦，唔係中學生啦，你可唔可以簡化一啲咧 ？ChatGPT 啊，或者呢啲 AI 其實好容易。可以幫你做到嘅， 咁、嗯、到頭來都係幫翻啲學生，咁所以就唔係淨係幫老師。譬如頭先我聽阿 Jimmy Sir 講，將個課程變得有趣化，咁可能平時我哋細個上堂都有啦。喂，嗰、那個阿 Sir 講嘢好悶嘅，跟住我就開始自己喺度瞓覺啦。但係而家你將個問題有趣化咗咧，咁佢會更加有心機上，同埋咁啊叫幫到啲學生咯，可唔可以？ 可以貼合到學生嘅需要咯，即係呢個係我諗我哋今日面對住我哋啲學生嘅時候，我哋希望佢一個自我中心會相對大咗嘅。而家呢一個青少年，咁、嗯、變咗我哋讓佢有一個自主嘅。學習的方式咧，呢個係一個好事嚟、 嗯。 你啱啱講咧，其中一個例子都啟發咗我，可以叫啲學生咧，而家咁多 KOL 啊嘛，嗯、你試下用 GPT 啊，你可以幫到你去整段片嘅、 嗯。 其實中間嗰個過程啊，學生你又要睇得明 GPT 做嘅嘢係啲咩啦，有相對應嘅閱讀理解嘅能力啦，你仲要識得做總結， 嗯、 啊將佢精簡化，將啲重點出嚟、啊 嗯， 甚至仲要將佢變得更加有趣啊即係有邏輯地去表達啊。其實呢個能力都唔係咁容易。 我幻想性問一條問題啫，第時咧，即係未來咧，會唔會呢個 GPT 嘅使用咧，都變為一個 course 咧，即係變為好似體育堂或者數學堂咁有一堂咧，第時係 AI 咁樣 AI 堂，會唔會你估將來會唔會有咁可能？ 因為我哋嘅立場就係希望我哋話咗俾學生知，你用唔一定完全準確，你用應該有一個乜嘢嘅正確態度。 所以佢就學咯。 然之後佢學咗之後，跟住我哋再喺我哋嘅課堂入邊，我哋個評估亦都會改變。個、嗯、評估就會改著重就係、是、我唔係要你最終個outcome個作品。我哋反而係著重你個過程，係啦。咁正如即係有某啲大學佢哋嘅評估都係用呢個方式，就係、是、會睇翻個學生話俾我聽，喂，我一路點樣用 ChatGPT 嘅時候，會有點樣產生，而我又再改善、再改進。咁其實呢件事就係我哋想睇到學生嗰個嘅，我哋叫 portfolio 又或者一個嘅 continual 嘅一個 assessment 咯。 嗯 ，Jimmy Sir， 我想問，對唔住，你想補充先，但我想係， 我好快講一講。其實啱啱頭先你問嗰個 AI 課程咧，即係未必係叫 GPT 課程啊，即係呢啲 AI 課程，教學局已經出咗指引喺中學，尤其喺初中嘅時候，要加十至十四个钟头嘅咁样嘅课程， 即系讲解呢啲关 AI 使用， 即系都 俾老师， 都系已经鼓励 学 校去教， 俾学生 教学生呢啲相关嘅 AI 知识。 今年开始已经要用嘅，咁就 系 初中， 但系唔系 compulsory 嘅系嘛？ compulsory 嘅，即系间间都要有嘅， 冇错。 幼稚园有嘅，叫佢听我哋呢个 BB 班。 但系问题系啲老师仲未上堂学噶吓。 但我想问嘅就系话，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好时候我哋由家校都要合一嘅。咁如果喺呢个咁样嘅大前提之下嘅话，家长有冇啲咩角色？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重要的，因为如果个家长能够知道有呢样东西，而我成日都讲嘅，家长冇可能面面俱圆，每个科目都系专长，系、 嗯、 咪？我坦白讲，亦都冇可能请好多咩补习老师。但系有冇谂过，我利用 ChatGPT 其实就等于屋企多咗个补习老师？ 嗯、 你允许咗个小朋友喺个学习入边去问。咁最重要其實就係家長要知道有呢樣嘢咯。咁所以有時我哋要做一啲叫做家長教育上高咧，我哋而家都開始加咗 AI 呢個部分。 係啦，尤其是我坦白講，喺一啲即係可能自己屋企環境相對冇咁許可底下咧，我請一個補習老師，每小時收我幾多錢？但係如果我用一個 ChatGPT 嘅一個工具 ，OK， 我用得到係免費嘅話，其實可能幫到個學生個學習㗎啦，已經。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我會覺得即係學習嗰個機會嘅會更加再平等一啲， 冇錯， 係嘛？因為就算如果係我屋企嗰個環境可能會冇咁好嘅，但係我都可以有機會嘅，就係透過 GPT 個可以學到， 呢個 就可以 期望嘅，係啦，即係要正確咁用。 好嘢，多謝曬。 不如 Jimmy Sir 最後講一講啊，你覺得未來課程有冇啲咩改革，或者你想未來嘅課程會係點樣咧？ 嗯， 其實呢度都有一個即係我哋要諗嘅一個位嘅，就係、是、第一路都講未來嘅課程就係學生為中心，點解要設計唔同嘅一啲版本或者內容去俾學生？但係其實喺個學生嘅學習過程中咧，你睇到唔係我擠啲知識俾你，而係你自己去建構一啲知識。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其实一路我哋用紧，譬如 ChatGPT 嘅时候咧，点样安全而系配合咗，譬如唔会摆咗我啲私隐落去，又或者唔会摆咗一啲学校啲机密嘅文件啲资料落去咧，呢个好重要嘅。咁所以你见到好多大学都系咁嘅，就是、用紧一啲自己建立嘅一个 ChatGPT 嘅一个平台嚟去做。咁、所以我期望就系往后可能中小学可能都自己可以 build up 到，或者用到一啲系坊间已经可以系。有一啲我哋叫教育需要或者使用，即係起碼就係我入啲資料俾你咧，你唔會話攞咗我啲資料再去第三方、第四方咁樣使用，咁呢個都係要注意嘅咯。 嗯，好，今日多謝曬兩位 Sir 啊 ，Leo 同埋啊 Jimmy 講得好好啊，希望各位家長們多啲留心嚇，多啲幫助小朋友，咁就從此踏上更加好嘅學習之路啦。 怪不怪與我隔開，無甜味枕上那位傷寒，不夠那位寒。追觉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吐一吐欢喜春风气，飞一飞的士跟你看戏，怎么可解得开沟通的神秘，考到低阶级打攀比，交得出就送门来自欺，跟得你发生平凡都相信我很吸引，感觉是靠灵魂就唱着心的斗阵，穿梭于边界期待接近，超新星想争取一些超人气，想捉摸一些对不起，想再捧一些古怪审美，天生得很清高偏偏敢淘气，很糟糕偏偏了不起， 好啦，中午十二点钟听呢首歌叫做 Little Magic， 系 Gigi 严明熙。星期三今日天气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嘅。未来数天多云有骤雨嘅，而家先听咧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然之后翻嚟就会有咩啊？冇咗啦，就系客家婆来了上堂嘅时间，先系新闻啦。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上堂啦！哇，又上堂啦！好快，好快， 时 间效啊！阿孟强， 系， 嗯，点样好精神你系咪啊？ 好精神啊！ 影一排上嘅 cam， 上嘅 cam， cam cam cam， 我 cam 啊！ 渣啊你 ！cam cam cam， 一排要上嘅 cam， 系啊， 知唔知 讲咩 ？cam 啊， 系啦，我呢一排成日都 cut 啊，拉紧计， 可能天气转个 cut 真系叫 cam 咩 ？cam。 哦、 cam 打后视链，真系出得好紧要。 因为笑咯，因为开心笑， 啊啊、 笑就窒住条中气。 啊啊、 我嗰条中气唔窒得噶嘛，咁一窒我就 系。 系啊， 但系好惊， 我又唔想唔笑喎、啊。咁我开心就要笑噶啦，系咪先？我哋问 呢啲迟啲先讲。好啦，咁其实呢一排真系嘅，咁天气咧就凉海孝党， 开始 凉啦。所以咧，批次假咧都可以着多 can 衫， 着啦， 着多件衫， 着多件衫，见多次啦，大家着多件衫。 嗯，阿龙咧，今日咧客家婆咧要讲嗰啲嘢咧就系、是、啊，要问一下大家可以打开你嘅雪柜。 哦， 雪柜里面要有乜？ 哇！ 又或者你嘅雪柜里面有啲乜嘢饮？你有冇睇过噶？ 有啊有啊有啊！ 好得意噶，可 我嗱，我最羡慕咧就系睇西片嗰啲屋企咧， 好 打开个雪柜咧，啲细路仔 咧， 实有一樽或者一盒牛奶啦，或者一盒果汁啦、橙汁啦，我真系好开心啊！咪拉个生果箱就攞个苹果喺度牛仔裤度捽两次，一定要牛仔裤，你唔可以短裤捽个大苹，咪捽咗啲汗出嚟， 咪捽啲老泥出嚟， 即系。我覺得個雪櫃係好好開心的， 但 係 呢一樣嘢， 雞啊， 我都同意你講嘅，係外國噶， 係啊，係 屬於外國的。 你中國人嗰個咧，你阿媽塞嗰啲幹瑤柱啊， 咩啊， 紅棗啊， 係揾唔到嘢嘅，塞到亂曬， 夜餸啊，舊、 啊啊、 年嗰盒月餅啊。 前年只粽喺度， 所以咧嗱，我好羡慕人哋咧，你知唔知？你见过人哋啲雪柜有啲好大噶嘛？ 好大，即系双门啦， 系 双上下三格啦。 我真系好羡慕人哋嗰啲，不过香港啲屋咁细，好难摆咁大嘅雪柜咯。 好啦，咁今日我哋就要开你嘅雪柜啦。 好， 咁啊，里面有啲乜嘢咧？我先问一问你哋啦。好，你自己屋企嘅雪柜嗱，我又会好惊嘅。有时好靓而稀，啲朋友一副卡靓，而看见一石区靓，要觉得好凄凉啊！我哋讲咩啊？ 好凄凉。 系啦，我有时你去啲朋友嘅屋企嘅话，打开个雪柜嘅话，你见到咁样，我哋觉得好凄凉嘅，因为系空寥寥物。 其实咧，仲有啲就算有咧，都悲哀嘅。例如嗰条鱼咧，已经食剩得嚿骨喺度， 仲系 仲雪住佢，即系话仲想留住佢咯。 你就系咁啦。 所以咧，你有啲嘢，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嘅。 我睇你几时都几好嘅。 我话我有条咁嘅鱼，你笑到咁样。 因为其实有个情况嘅就 系 好多朋友请你出去食饭，你好少喺屋企嗰度咧煮饭嘅话，你都会有咁样嘅情况噶。 唔系，但系食条鱼骨抌咗佢啦。 哦， 仲留起佢， 好难讲嘅。 其实有时 送俾你噶啦， 最唔舍得抌嗰啲咧就系本来咧就买咗翻嚟，真系想食或者想饮嘅，但系摆下摆下。听日先啦，咁后来过咗个日期啦，你又觉得啊抌定唔抌好咧？你会唔会噶？ 抌咯，过咗期梗系抌啦，谂都唔谂啊，系啊， 费事食坏哦。 系啊，咁啦，系啊。 你应该食唔少啊？ 曾经系，自己呃自己， 所以个底子唔系几好， 打坏咗个底，食坏咗。 好啦，嗱咁头先你有讲到啦，有牛奶啦，有橙汁啦， 系啊，牛奶同橙汁我都系正啊，系啊，橙啦， 生果啦，即系。 饮 嘅嘢，你仲有啲咩咧？因为咧，我为咗要做今日我哋嘅客家婆 来 啦，系啦， 冻水 一啲嘅冰水，我觉得又 系 好正嘅。 玻璃樽嘅，拧 啊，仲有以前屋企嘅时候嘅话咧，佢会差唔多喺夏天嘅时候嘅话咧，会有一樽佢哋煲嘅凉茶， 系 啊，有冇？ 我呢个真 系要啊，有凉茶，有五花茶， 我最细个 或者夏枯草， 系我阿妈整啲红豆沙咧，就摊冻佢。倒落嗰啲雪 雪 柜，唔系雪柜，雪条格， 雪条格， 冇错， 自己制噶嘛， 自己制，自己制造嘅， 系 啦，红豆雪条， 系啊，啊而家好似 煲到起沙嘅， 整啫喱咯， 啫喱 有 啊， 仲有啊， 我整得。 而家仲整啊？ 因為其實佢過程唔難整啊嘛， 兩啊即 係。係啊，你要先嘅就係咧，將佢咧就整一半先，跟住到佢停咗啦，再倒多一半上去。哇！ 咁會點啊？ 再 哦，即係兩個顏色啦，係啊。 其實都係同一隻味嘅。 你有冇加啲生果落去啊？ 冇，我就係加花奶啫。超级多嘅花， 我又再问多你一次啦，你下次整多咗几杯呢你其实介唔介意落个冰袋？ 其实你介唔介意？你不停咁样问，但系我都拒绝你，好心理啦，做人识醉啲好啊！好啦，嗱咁除咗你话有头先我哋嗰啲嘢之外嘅话咧，仲有好多嗰啲你饮嘅嘢，我都会有时候我会买上去买翻去啦。你说喺度，尤其是有时候有冇试过朋友嚟你屋企嗰度，可能系 barbecue 或者系咩 汽水啊、啤酒、啊， 买好多啤酒。 跟住咧就乜嘢都买， 系 有冇试过？ 有 系啦，乜嘢嗰啲汽水啊，系啦，古灵精怪，你平时你唔会饮嘅，你都会买喺度嘅，咁我觉得好开心。 仲有雪一支香槟喺度， 哇！诶，冇添呢个， 加翻支啊！我点啊？ 香槟，我话 嗱呢啲开车唔好饮啊！ 仲 有小朋友都， 你有冇 试过 将啲生果咧，因为食唔晒咧，例如荔枝咁样搣咗雪咗佢，变咗冰咁样，有冇试过？ 冇 试过。其实都几好食 嘅， 即 系冰 荔 枝， 冰 荔枝。 哦，下次试下先。 以前咧有啲雪糕车咪有啲嘅，咩冰木瓜啊， 嗰啲唔糖，嗰啲唔系冰新鲜嘅。你嗰啲荔枝系新鲜嘅嘛？但系你有冇去挖噶？ 有， 你自己去挖。 会翻个挖， 跟住雪翻啲核俾。 系啊，挖一堆，我又一堆，你想食啊，自己食翻一粒。 衰嘅你，你咁衰嘅你，成日谂埋。 唔系啊，好似冇选过咁啊，招呼朋友咯。咦、欸，呢个阿梁生嚟，攞啲选过。 好啦，咁其实当然你话我雪柜里面我仲要啲咩饮啦？头先我讲得有牛奶啦、橙汁啦，又或者讲紧系汽水啦。仲有嘅就系、是、譬如可能系有饮嗱、有时我会觉得咧，就系你打开雪柜嘅时候，你会见到嘅就系琴日饮剩嗰啲汤。我觉得都是很温馨的一件事。 我想 问 你 隔夜 汤呢你喜欢。 特别好呀。 是啊你喜欢拿个碗装住一定拿个那些单饼的煲装住。 我不会用煲。你的单饼不如摆到入先得囉。摆到你 好好矮咋嘛。是啊因为我就贪方便喎。一摆返落炉度。 我会搵啲食物盒囉。 食物盒。 是啊汤我觉得是好正的。尤其是再隔一夜的汤的话又再浓啲又会好味。 必须有渣喎。例如花生雞腳啊， 例如紅青蘿蔔 啊， 系啊， 例如就蓮藕章魚啊， 粉葛啊， 講嘢都想，我有肚俾你噶， 我冇問你喎，今次你唔好自作多情啊， 咁就識性啦。好啦，另外仲有嘅，我就會最中意有時係乜嘢咧？就係雪咗有好多啤酒，係啦， 啤酒我唔飲嘅， 你唔係好 好 嘅， 唔好嘅， 咁啊小張張。 我中意饮一樽，最近中意饮啲樽装嘅，系 啊， 系感觉上好似新鲜啲，唔知你可能错觉嚟嘅咋，即系罐装嗰啲以前会多啲嘅，而家 你 樽装 搵牙开啊， 系咯，我就问你点开啊， 手刀， 你攞个筷子咁， 笨蛋，人哋有开瓶器啊嘛，使乜啊？ 唔系我问下你粗犷啲啊嘛， 你好大只噶嘛， 系啊， 咁样系嘛？ 佢会企上天台，诶，对面有个女人望过嚟，即刻， 哇！搵牙咬佢， 又得，好正啊！ 对面嗰个师奶近视，乜都睇唔到， 嘥咗嘥咗。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而家我哋咧就要学习一下嘅，就究竟咧有啲乜嘢摆喺个雪柜嗰度，又或者嘅就系喺你屋企咧会有啲乜嘢咧？饮得嘅嘢会摆低嘅吓。其实咧最重要嘅就系阿黑假婆、彩壶卡、危灰、拜落衣石区，同埋咧会饮嘅嘢嘅。OK， 好啦，第一个嘅就系头先你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外国人嘅屋企最开心嘅就系啲细路女、细路仔、细路女 鲜奶， 系啦，点讲啊？ 鲜奶 错， 牛奶 冇错，牛奶 牛奶 阉牛奶 阉牛 系啦，或者你鲜奶都得，鲜奶或者牛奶，好啦， 好 牛奶之外嘅话，你最中意嘅系仲有啲乜嘢啊？ 果汁 系啦，果汁又或者就系啦。 果汁 系啦，果汁嗱咁啊，可以有咧好多种唔同嘅果汁嘅话，你可以个橙汁就系橙汁， 系 苹果汁就系苹果汁。 咁如果係菠蘿汁就係菠蘿汁，係啦， 唔使講咁多例。 西瓜汁就係 西瓜汁。 有咩接呢？ 香蕉汁 就是闷到出汁， 系咸咸湿湿，下下有滴汁。 呢啲汁你最中意， 佢最中意舐。好啦，第三个我就会好中意嘅，一定会有嘅。每一日朝头早，我都见你一定会冲嘅系 咖啡。 点讲啊？ 咖啡 啱啦，咖啡。 书柜有咖啡，我一罐罐嗰啲啊。 我讲紧你有冇听书啊？我觉得除咗书柜之外嘅话咧，客家婆屋企有啲咩嘢啊？笨蛋， 静晒。 咖啡， 咖啡， 咖啡化咁咖啡之外嘅话咧，我有时间唔中嘅话，你会饮下嘅就系 奶 茶，系啊，你会唔会噶？我会饮噶。 你中唔中意两个捞埋？ 唔中意， 唔中意。 但以前呢个茶餐都好中意饮 鸳鸯 啊，系啦，喺屋企好少饮鸳鸯嘅， 系啊。但系有其他搞法 嘅，再加埋汽水， 冇错。 就系汽水， 就唔系一种饮品嚟嘅， 系咩嚟噶？ 鸳鸯汽水，你问下佢。 我唔知噃， 好耐冇啦，系嘛？ 好耐冇啦。 好啦，奶茶点讲啊？ 奶茶 错， 奶茶， 奶茶， 奶 系啦。头先咪学过牛奶咯，你将个奶拆落嚟咪得牛奶嘛？咪奶茶咯。 牛奶学过， 系啊， 唔多音喎，可唔可以咁话？系咪？ 喂，你系咪差唔多时要食药啊？头先我要牛奶，好啦，奶茶完之后嘅话，头先我哋讲紧鸳鸯，仲要沟啲咩啊？ 咖啡，鸳鸯沟咖啡加奶茶咯。 你哋咁中意学呢啲课程咧，就教你就夜校，夜校会教呢啲嘢，我唔汽水我讲噶。 哦，汽水。汽水，喂！你越走越远，嗰、那个时候学生翻翻嚟， 你就嚟出咗九龙啦， 咪咯？ 汽水， 佢个心而家谂好多画面，所以佢埋唔到你啊！ 系啊，都系我唔好。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汽水， 汽水， 汽水 ，H E 系啦，水，好啦， 又系书， 汽水。 你唔好谂过我冇记，好啦，跟住呢一个其实都唔系好关事。 哇，老师又好乱啊！而家系第几个啊？ 而家系 第六个， 系啦，第六个啦。好啦，呢一个咧就唔会摆雪柜嘅，但系有时你间唔中你嗒翻两杯嘅话，就好正。琴日我哋有饮嘅就系威士忌， 威士忌 就威苏忌， 威 苏忌系啦，好啦，跟住呢一个咧就非常之好嘅。有啲人话就饮多啲嘅话咧，又会抗氧化，会令到你咧又皮肤会好啲，同埋对身体又好嘅，就系错绿茶。绿茶， 我谂住笃个面崩崩崩咁。 绿茶， 绿茶 系啦，绿茶，好啦。另外仲有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阿妈煲完嘅嗰啲咩嘢，隔咗之后会好饮噶，唔系系汤 哦， 系啦，汤水点讲啊？ 糖水 差唔多，糖水， 糖水 系啦，糖水 瓶嘅 嗱，如果你诶糖水就系糖水，糖水。就兩個唔同嘅發音嚟嘅。另外仲有一個好好嘅，就係有時你如果唔想飲咁多汽水嘅話，但佢又有氣嘅，嗰只叫做蘇打水。我有一段時間係好瘋狂飲嘅，但係因為 其實呢只水有飲咩好，有咩唔好啊？ 有氣咯，同埋可以溝啲，譬如可能威士忌啊，或者 我發覺有氣冇氣爭好遠嘅， 係咪啊？ 係啊， 喂，我見到市面有啲機咧係整到啲水咧有氣喎，我想買啊， 我都想係啊。我都想 買，不如 夾錢喎，你買俾我，我買俾你。 對唔住，可能要熄lift。 蘇打水， 蘇打， 今日可唔可以？ 蘇打水，快啲， 蘇打。 我唔理你啦，好，咁最后咩嘅就系啤酒，啤 酒 咩啊？ 啤酒， 啤酒， 好 难讲，系啦，啤 啊， 啤酒， 啤酒， 系啦， 啤啊， 正经啲啦，老师， 好热啊， 癫唔癫散唔散？ 我觉得呢个方法好好，你送俾我，我送俾你， 你仲谂紧啊？ 你做 重複一次。 我仲諗緊你話溝咩？ 第一招， 我第一個牛奶， 牛奶， 果汁， 果汁， 咖啡， 咖啡， 奶茶，汽水， 汽水， 威士忌， 綠茶， 糖 水， 蘇打水， 蘇打水， 啤酒， 白酒，點解暫停？ 唔測嘢， 快啲暫停啦，好唔好啊？ 我有点好奇，大小的人有不小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加入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Give me a chance， 让我再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世界的那种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不知之后，你们能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 好啦，你哋试下你哋个黏黏先。 啷啷， 好嚟啦，我嚟啦。万强系咪？ 啊，万强。 好啦，第一题，俗语话要协助 ICAC 调查嗰只万强。 卡灰。 好好啊。第二题，形容乜嘢针出嚟啊？ 万强。 英系五四三。 撇照。 二好嘢，要 angel ring 嘅乜嘢就系撇照啦。第三，香港驰名嘅茶餐厅饮料啊，系啷啷啷。 奶茶。 奶茶用丝袜乜嘢呢？第四题有讲男士啊会见情妇，我都指定你答。果然你 嗰啲系梅糖，唔系梅，系迷 迷糖。 迷糖 第五题，清洗污渍，我哋可以用乜嘢啷啷？ 用呢、這、一个 五四 梳打水 系啦，跟住。抗氧化的成分好高嘅有孟强，五 绿茶 系啦，绿茶张张间唔中会跌翻， 会输气， 我想答输。 英文 sell soft drinks 系乜嘢？ 啷 啷 汽水， 汽水系啱嘅，橙汁菠萝 孟强， 孟强 果汁， 仲有咧？ 佢要乜嘢？要奶， 好难得，今日五比五。打我，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怀疑堕入投资骗案，涉及骗款大约1500多万港元。 據了解，事主是一名60歲男子，有超過10年股票投資經驗。事主今年5月透過社交專頁見到有人發布介紹內地股市投資的貼文，留下聯絡方式。騙徒及後聯繫事主，自稱是瑞士聯合銀行的投資經理。騙徒其後表示有內地獨家股市消息，引誘事主投資，並且指示事主下載欺詐應用程式。消息說，事主在今年7月至8月將總共港幣1500多萬元轉入23個本地銀行帳戶，其後事主要求從網站提取資金，但是被網站指示支付200萬港元作為行政費用，事主無遵從，騙徒就失去聯絡，事主於是報警。教育大學迎新營懷疑風化案，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教育大學說，案件已經進入刑事調查階段，校方不宜作出具體的評論。教大說，大學不是法外之地，所有大學持份者必須守法，校方不會容忍任何違法行為，若果查明屬實，將會啟動懲處程序，絕不姑息。警方說，早前接獲4名本地女子報案，只分別在全港數區，懷疑被一名男子性侵或者偷窺。警方調查之後，昨天在大嶼山北拘捕一名28歲姓嚴的男子，涉嫌非禮和窺淫。網上流傳片段，相信是嶺南大學的迎新營有涉及意識不良的遊戲。片段之中有男學生舐女學生的手指，亦都有男學生與男學生以及男學生與女學生接吻。嶺南大學回應說，已經就事件進行調查，如果發現學生出現違規行為，將會交給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校方呼籲受情緒困擾的同學聯絡學生事務處，以便安排輔導服務。又說明白年輕人對大學生活有正面的期望，必定會繼續深化正向教育的工作，培養學生成為負責任的好市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06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46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9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蚊，跌5蚊；融创中国2.5毫半，升9.7；美团127蚊，跌1.6。友邦保險68.05元，跌1.35；碧桂園1.19元，升1.8；阿里巴巴91.5元，跌8毫；盈富基金18.89元，跌1.3；中芯國際20.65元，跌3毫；中國海洋石油13.86元，升1.6；快手65.15元，升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47.47，瑞士法郎0.889，加元1.365，人民幣7.312，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3,250點，升213點。港金報18,015元，跌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59美元，賣出1,92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哋当初做牧羊犬嘅时候，只系需要考虑一间公司，而家由一间公司变咗做几十间公司。我哋而家咧，唔知人手唔够，地方唔够大，租法又唔掂，喺短时间内根本搞唔掂嘅。 你讲得好有道理， 所以咧，加油！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王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煲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班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Hello， 我系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第三集。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再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记得嗰年系1993年，本来谂住同我男朋友加埋哥哥一齐请爸爸去北京嗰度玩5日，点知临出发前我同男朋友散咗，结果我哋一家三口第一次一齐去旅行。唉，可惜啊，亦都系唯一一次，我同哥哥都觉得好遗憾。 妈咪啊，咁你嗰次系俾人飞定系你飞人啊？ 阿仔啊，你望下妈咪，既有学识，心胸肺科专科嘅医生，大学医院嘅副教授吓、啊，又有呢个样貌，又有外表，你话我似俾人飞咩？ 咁又系，系咁嗰阵时同你拍拖嗰、那个系咪你邻居嚟噶？ 邻居？边个邻居啊？ 呢个咧攞咗佢家姐件3点式，借俾你参加选美嗰个啊！ 佢唔系我男朋友，不过咧佢系我好朋友，我哋由细玩到大嘅。不过自从我同哥哥搬咗去佢马鞍山买嘅居屋之后，我哋耐唔耐先至见一次嘅。 喂华仔啊，嗱，我同哥哥咧依家住嘅嗰一间居屋咧整好晒之后咧，会请你啦，同埋陈师奶啦，你家姐啦过嚟坐下噶。嗱，我整餐饭俾你哋食，当我入伙酒，好啊，多谢晒。嗯，我到时再打电话俾你啊，拜拜。 喂，阿妹啊， 嗯， 关唔关啊住得？ 惯啦、啊，好、舒服啊！仲、有啊，你让咗间主人房俾我住、啊，间房咁大，我谂住咧可以买好多好多得靓餐桌，啊，好开心啊！多谢哥哥， 多咩姐，你中意同埋住得惯就好啦。不过迟啲，如果你一个人住，惊唔惊啊？ 咩意思啊？哥哥咩事啊？嗯、你唔住咩？ 唔系咁嘅，我有个大学同学。想同我一起咧，翻大陆做嘢啊！ 冇听你讲过嘅，咩、同学嚟噶？你上去做乜嘢啊？ 嗰间咧就一间香港上市公司嚟嘅，想发展大陆市场。我同我同学会上去做先头部队，了解下市场先，再睇下有啲咩竞争对手，然后俾翻个报告俾公司考虑咯。 哇！派你哋上去做先头部队啊？ 系啊！ 会唔会好大压力噶？会唔会有咩事噶？ 会有咩事啊？ 我唔知道、啊，不过咧，你喺大陆嗰度有冇朋友？有咩事嘅话，揾咩人帮手啊？ 唉，放心啦，我同我嘅亲戚喺广州噶。嗱，我哋先上广州，下一步咧先真系上海。其实阿妹啊，我又觉得呢个一个好嘅发展机会咯。 阿哥啊，你咁讲，你真系已经决定咗上去做嘢啦。 其实系噶，不过最担心嗰系你咯。喂，冇我喺度。你真系得唔得噶？识唔识照顾自己先？嗱，你坦坦白白话俾我听啊！ 放心啦，我出年都大学毕业啦，我就系实习医生噶啦。我有专业照顾有需要嘅帮忙嘅人嘅。 嗯，咁啊好啦，俾心机读书啊！嗱、我支持你噶。喂，系以前咧住喺走廊嗰个肥得得嗰个咧，佢、叫咩名话？有冇揾你啊？ 华仔啊，肥得得， 肥仔华 系啊， 佢、有冇追紧你啊？ 有揾咩啊？间唔中我哋都会行街食饭嘅，哥哥， 哦，追紧你，追紧你， 我哋系旧邻居，我 friend 嚟噶咋 ？friend， 你话唔系啫？我睇个肥仔，我知佢想追你噶啦。嗱，先知声明，我唔理啊，肥仔、瘦仔、高仔、矮仔，我唔喺香港，任何男性动物都唔准上嚟，上嚟坐十。点前唔该，你即刻嗱嗱声抨佢走，知唔知啊？ 你好烦啊！你当你妹妹咩人、啊？ 咩啊？吓嗱，我将我订嘅规矩咧贴喺门口，男性动物十点后一定要走，即系呢几个字我会写低吓嗱。佢触犯咧，我拉佢噶，揾官噶，拉佢。 我觉得咁样不如严厉啲好嘛？退出满门抄斩好唔好咧？ 唔使抄斩，阉咗算啦。睇下仲有冇人够胆上嚟。 好衰啊，哥！ 妈咪，咁你有冇试过抠舅父唔喺度，俾男人上嚟啊？ 梗系有啦，我记得啊，你舅父上咗去大陆几个月，即刻有人搬入嚟住，仲住咗两个星期添啊！ 咁刺激。 哇！妹妹啊， 嗯、 你哋间屋整得好靓，好骨子、啊 嗯， 住得应该好舒服啦。 系、哎、啊，老豆啊，嗱，你睇下呢度环境几好、嗯，地方又大、啊，加上咧呢度啲空气咧特别好噶、 啊。 你睇下我搬咗入嚟之后嘅话，我肥咗5磅啊！ 最紧要咧就系住得舒服同埋开心。 嗯， 系、啊，你哥哥而家去边啊？几时翻啊？ 你仲好讲，哥哥啊，真系似足你一样噶。佢周围飞又周围去、啊。琴日咧，佢打电话俾佢啊，佢话咩啊，飞紧去天津啊。我依家打俾佢啊，不如你问佢几时翻啊？ 好啊，好啊，好啊。喂喂， 哥哥啊，老豆啊，听唔听到啊？ 哦， 喂， 得得得， 喂， 喂，老豆啊， 系， 得啊，听到啊，你啊，喂，你系咪去新屋啊？ 系啊， 间屋好唔好啊？ 好啊，你拣得好好啊，我坐紧张舒服啊 sofa 不知几舒服噶、啊，地方大啦，又光猛啦、嗯，最紧要你哋中意，见到你哋我就安乐晒啊。 嗯，系、啊。 喂，系喎、啊，哥哥，你几时翻香港啊？我想同你两兄妹咧正正经经食餐饭啊！ 冇咁快啦，啱啱先到天津，两个礼拜之后落山东，我谂三个月后先至翻到嚟啊！ 吓、啊，真系咁忙？你其实咧搵个星期日飞嚟翻香港同我食餐饭得唔得啊？ 哎呀，老豆梗系唔得啦！我点样飞翻嚟一日飞翻去啊？玩咩？我日日都要见下，星期六日就同公司开会。一唔系咧就陪嗰啲领导打波，大家沟通一下嘛。咁你几时走啫？我翻嚟再同你食啦。 得啦得啦得啦，你忙你噶啦，唔讲啦。电话费贵啊，拜拜拜拜。 点啊点啊，哥哥系咪真系好忙啊？几时翻啊？ 唉，暂时唔得闲翻，由佢啦。 嗯，紧要啦。你想食乜嘢啊？我整俾你食啊！ 你 系啊，叫埋二叔过嚟啊！我陪你哋嗒翻杯。 乜、啊、你识饮酒噶？ 哥哥教我噶，佢成日惊我俾嗰啲咸湿仔呃啊！佢话咧要学识饮酒、啊。我记得啊，我读 form three 嗰年咧，佢开始教我饮噶。有一次咧，我饮醉咗，第二日啦，翻到学校啊，啲酒啊仲未醒啊，我惊老师咧闻到我成身都系酒味、啊，结果咧我搽咗成支药油啊。何佩斯咧同老师咧以为我真系好唔舒服、啊，叫咗我去医疗室度休息。我谂咗咧，谂咗呢个咁嘅办法咯，瞓咗成朝早啊，我先至瞓醒啊。何佩斯咧以为我会死啊，吓到咧喊咗成日啊。老豆，你话好唔好笑啊？ 一啲都唔搞笑啊！ 咩事啊，老豆？ 其实咧，讲嚟讲去，我成世人最唔安乐嘅事咧，就系冇留多啲时间陪你哋，教你哋。大半世人都喺外边走嚟走去，都唔紧要。自闭系咧，捞嚟捞去，都系一事无成，两袖清风。佢呢个老豆咧，真系冇鬼用，冇用啦。而家最简单，连想一家人食餐饭都咁难。唉，我自己攞嚟嘅。 老豆啊，唔好咁啦。呢啲嘢你讲过好多次噶啦，你唔使次次都讲噶。咁我同哥哥都明嘅，你当年都系因为想我同哥哥好，先至四海咁漂泊啫。我同哥哥都好好啊，啊你唔好怪自己啦，知唔知啊？嗰晚我第一次同老豆两个人由夜晚七点一路食嘢一路倾偈，结果我哋饮咗好多支好多支红酒啊！老豆嗰日好开心，讲咗好多我同哥哥细个嘅嘢俾我听，又讲咗好多佢喺外面度做嘢好啲开心嘅嘢俾我听。不过我知道老豆喺外边度做嘢，应该仲有好多唔开心，受咗好多委屈。因为成晚我发现佢流咗好多眼泪。 妹妹。九七就到，你有冇谂过移民啊？如果有嘅咧，你话我知想移去边，老豆我会谂尽办法帮你哋搞。钱嗰方面，你哋真系唔使担心，讲我知就得啦。妹妹啊，哥哥话怀疑你有冇拍拖。 咩啊？我读呢啲功课咁忙，我冇时间谂呢啲嘢噶。 唉，你眼角唔好咁高啦，跟住苏州过河冇艇搭啊， 冇艇搭船咯。 老豆只怕你自己撑到木舟咋？ 啊，保证唔会噶，冇讲咁多，饮啊， 饮、啊。咁你哥哥咧，佢有冇拍拖啊？定喺佢上面，佢识咗个女人啊？ 我唔知道、啊。老豆啊，饮啦、啊！ 好饮。 其实咧，你咁多年嚟啦，有冇喺外边有其他女人噶？ 嘿，冇嚟正经咁样问老豆噶。 OK， 我唔啱，我罚我自己饮一杯。 读中学嗰阵时，我真系有啲唔中意老豆噶，因为我觉得佢成日都唔翻嚟香港陪我哋，我仲谂佢喺外边一定有个女人，有另外一头家啫。早晨，老豆。 哦， 我出去啦。 系今晚早啲翻，我煮饭你食。我听朝走啦 吓。得啦，我赶时间啦，我出去啦，唔讲啦。 记得早啲翻啊。 老豆翻嚟啦。喂，冇开灯嘅。吓，成台都系餸。 妹妹。仲谂住可以同你食餐饭，不过知你读书功课都好忙，唔想阻你，所以唔敢打电话俾你啊！我仲特登咧，你细个同哥哥最中意食嘅甜鸡翼，我整俾你食啊！如果你响度咧，我谂住亲手教你整，唔紧要啦，有机会再教你啦。系啊，啱啱有朋友咧过咗澳门，我过去探佢啊！如果哥哥翻香港，你提佢。出年呢个时候，一定要一起吃餐饭。 对不住啊，老豆，你整咗咁多餸，我都冇陪你一起吃。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甜鸡翼，我拎起只甜鸡翼，两眼充满泪水，就是这种味道了，令我想起小时候的时候去旅行。哥哥整俾我食嘅鸡翼，一样都系咁好味。不过今日呢一只鸡翼，令我觉得我好像唔系对老豆唔够好。喂，哥哥啊，老豆咧，旧年提我哋啊，今年呢一个时候咧，一定要一齐翻屋企食饭啊！咁你几时翻嚟香港啊？ 哎呀，妹啊，我短期唔翻住啦。 又点解啊？ 系啊，亚洲金融风暴咯，而家公司好多问题啊，泼水啊，冇钱啊。如果公司搞唔掂啊，我啊真系哎呀，好麻烦啊，真系一身蚁啊！ 点解噶？你公司系上市公司嚟噶嘛？你只不过系管理层啫嘛，关你咩事啫？ 唔系啊，我喺公司系大陆开嘅公司法人代表，唔可以话唔关我事，系关我事噶，你知唔知啊？ 我都唔知你讲乜嘢，我唔明咯。不过哥哥你咁叻，你搞得掂嘅吓，唔好担心啦。 我祝你呢个大医生咧吓，妙手仁心，济世为怀啦，今日好开心啊！ 吓，多谢多谢多谢，咁咧我就祝你千禧年成为千万富翁，成为科网巨子。 多谢多谢多谢，嚟嚟嚟嚟，为我同我同学搞嘅 happy.com 饮杯 ，cheers， 创业成功， 饮杯饮杯。 千禧年的烟花特别靓，特别璀璨。冇谂过嘅就系连科网热词一样，嚟得快，走得快，好快咧又烟消云散，又是一无所有，又要同同学上咗大陆继续揾机会。 哥哥啊，你上面点啊？你小心身体啊吓！ 得啦，我知啦，放心啦，我叫人同我买咗啲板蓝根噶啦。你有冇啊？我寄啲俾你好唔好啊？使唔使啊？ 得啦，得啦， 防下身啊！ 嗱，我哋大家都要小心啊吓！我咧，我搵唔到老豆啊！你试下搵下佢啦吓！呢个佢暂时唔好翻嚟香港住啊！我咧迟啲会入呢个隔离病房嗰度，你会帮手噶。不过你哋要放心啊吓，我有足够嘅装备噶，大家都要小心啊吓！ 嗰年我再次北上打拼，想尽快有啲成绩做到出嚟，等老豆可以退休，我哋三个人认真咁食一餐饭。后来我先知道，原来嗰次佢咁想煮饭俾我哋食，原来佢60岁生日，我都唔记得。